还有台下的美女帅哥，两首歌送给你们，红彩妹妹青春舞曲，谢谢。 吉隆坡，我们的 keyboard 手 Jenny， 吉他 王东尼 Tony Wong， 贝手 Andy， 我们的鼓手 Martin from Malaysia， 跟我们一起唱歌的 秀珍台北。伟文、罗天舟、 对，我们的木里吉他手大家看到了，嘉宏。然后我们的吉他手，电吉他手 阿金。 我们的音乐总监 Mac Chu。 谢谢我们的乐队。